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日不落》来自蔡依林，其实这首歌曲啊有一些传统情歌的意境在里面，但是蔡依林却选用了舞曲的方式来表达，可能有的人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搭调，如果改成慢版演绎的话，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动。不过好在蔡依林她一贯的曲风都是这样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诠释，让这首歌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味道。接下来这首歌《林中鸟》来自葛林。 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，决定要走遍天涯，心比天高。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，努力挣脱，冲向蓝天怀抱，勇敢地张开双臂，闭上了双眼，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。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，举头望月，孤独有谁知道？那白雪的羽毛，向命运乞讨，跌倒只能让我越走越高。来不及祈祷，就开始奔跑，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，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。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，脚步太寂静，城市太喧闹，这世界很忙，其实我都知道。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，决定要走遍天涯，心比天高。我就像那一只凌晨的小鸟，努力挣脱，冲向蓝天怀抱，张开双臂，闭上了双眼，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。我就像那一只凌晨的小鸟，低头望月，孤独有谁知道？那白雪的羽毛，向命运乞讨，跌倒只能让我越走越 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力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，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城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，18631187077，18631187077。 如果爱一个人，守一份爱情，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，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，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，可以在深冬

修炼爱情这首歌好像在回忆心中的自己，现在的自己，曾经或许是现在的对象吧，也是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在感情当中的一些推动力以及勇气，去勇敢地面对爱情。所以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留声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着你。 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，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讲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。